9月12日13点10分，毛主席的专列驶抵丰台。车停好后，毛主席在车厢里同李德生、季登奎、吴德和吴中谈话，一直谈到下午3点多钟。这次谈话，汪东兴也参加了。毛主席先问李德生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李德生谈了阿劳动党对我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态度和意见。听完李德生的汇报，毛主席说道，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那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比较左，他们认为我们和帝国主义来往，我们是右了。毛主席说，怕美帝从亚洲撤出来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把美帝拖住。美国只有2亿人口，经不起伤亡嘛，所以他们要撤军，撤军不一定就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毛主席的意思是说，美国撤军后不一定会对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增加压力。美国在侵略战争期间投入50多万军队，死亡也不少。越南是属于热带地区的国家，美军对环境不适应，越南人又运用了游击战术，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关于阿尔巴尼亚，那时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还比较好，当时曾经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形容这种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曾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过一个电报，称他们是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那个电报的内容当时毛主席都不知道，他知道后说道，阿尔巴尼亚怎么成了明灯呢？他各方面都不行，工业农业生产都不好，中央的领导人也不团结，他们是极左的。当时毛主席对阿尔巴尼亚问题的看法是心中有数的。接着毛主席谈他要谈的主要问题，他还是从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讲起。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你们会打鱼吗？纲就是穿渔网的那根绳子，目的是渔网上面的一个个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10次，开头是陈独秀，87会议后他同刘仁静、彭树之那些人81人签名的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说我们是坏人，红军是破坏分子，以后他们就搞到托洛斯基那一派去了。后头就是翟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的，李立三神气起来，搞了3个月，那时总理还未回来，李立三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毛主席继续说，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李倒台是在三中全会，王明倒台是在遵义会议。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把总理封为调和主义，出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的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毛主席说道，从1931年到1934年，这4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我们党50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10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毛主席谈了党的历史上有人多次搞分裂，但都未把党分裂成。他接着说，再就是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隐瞒着3个，一点气儿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的嘛，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那个文章找了一些人谈话，做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5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说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 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毛主席继续说道，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吗？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了，一句话顶一万句了，你说过头了吗？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毛主席接着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问题在于，是不是实践他的声明，改正错误。这些人最没有勇气，收场那么快。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是三天。为什么那股妖风只刮三天就不刮了？你有理为什么收回？说明他们是空虚。我是哪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38军的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根本不批陈。我加了批语，这也是甩石头。谈到这里，毛主席对李德生说道，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向他们要，一连说三次，你的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毛主席接着说道，进城以后，我很少抓军队工作，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三任参谋总长罗瑞卿不大听他的，以后是杨成武、黄永胜。毛主席提到黄永胜时说，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毛主席又对着汪东兴说，他沾了一点边，在1000多人的会议上做了几次检讨。毛主席说道，汪东兴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做检讨时说，只有7000兵，连婆娘娃娃都算上，他也没有倒呀。你把心里话说出来，倒不了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落祸，说这次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是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的好。5个人，黄永胜、吴法宪、聂群、李作鹏、邱会作，在批陈整风汇报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这几位大将的检讨均非出于自愿，是毛主席要汪东兴以他的名义一个一个地催着他们把检讨书交来的。毛主席在他们每个人的检讨书上都写有批语，特别是对叶群的检讨书批语最多。毛主席说他们的检讨吞吞吐吐，是因为他们在检讨中回避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实质性的问题，所以毛主席就怀疑他们能否改好了。毛主席接着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同志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以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还要从各大军区调来一些人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也要从各军调一些人，把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季登奎同志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毛主席问在座的同志，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季登奎回答说，算。毛主席说道，还要看一看， 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吗？毛主席接着强调，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批评林彪不讲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毛主席最后说道，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承前避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毛主席这次到南方巡视，从8月15日动身，到9月12日回到北京，共计29天。这期间，除同个别人的谈话不算外，同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共13次，平均每两天多谈话一次，其中包括在路途的时间。毛主席这次南巡的目的是他认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暴露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要在党内进一步揭露和批判林彪及其一伙的阴谋活动，强调了党内团结，防止分裂，通过同沿途的负责同志打招呼，以帮助林彪及其一伙真正认识和改正错误。可是林彪及其一伙没有按毛主席的期望去做，错误的估计形势，终于走向反面，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在那场堪称史无前例的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发生了令世人震惊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就是毛泽东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汪东兴同志长期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亲历了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过程。敬请关注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批陈整风以后，林彪一伙不仅不思悔改，反而铤而走险，积极策动武装政变活动。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林彪一伙的意志为转移的，由于毛主席英明领导，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很快就彻底粉碎了。在这场复杂的激烈的斗争中，毛主席表现出来的那种临危不惧、战而胜之的气概，是任何人都终生难忘的。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记载，1971年2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以及7341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新，从3月21日至24日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分析的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并阴谋借苏力量牵制国内外各种力量。1971年3月31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7350部队政治委员陈立云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立云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1971年3月，米加农在林立国的指挥下，在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国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1971年4月，林立国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在制定571工程纪要的过程中，林立国明确地说， 办法是搞掉 B52， 实行武装起义。 B52 是污蔑毛主席的代称，我看就叫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他们认为和国外571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的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所有的这些毛主席当时都不知道，也根本不可能知道。林彪一伙的阴谋行动的目标就是要打倒当代的秦始皇 B52。 在毛主席南巡期间，林彪一伙千方百计想了解毛主席的行踪，探听毛主席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内容。9月5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主席在长沙谈话内容的传达后，立即密报给林立国。9月6日武汉部队政委刘峰不顾毛主席的叮嘱，把毛主席在武汉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即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主席谈话的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林彪、叶群、林立国等人在接到顾同舟、刘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暴露无遗了，决意对在旅途中的毛主席采取谋害行动。9月7日林彪指示林立国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判照立国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这样一来，危险便立刻向毛主席逼近。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陈立云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毛主席住在杭州，无异于进入了虎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已经识破了林彪的阴谋。这次南巡，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的沿途，在同一些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了解到叶群、林立国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密桥机场支线碍事儿，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主席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毛主席首先把汪东兴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汪东兴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汪东兴还建议也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观察动静。毛主席同意转向绍兴，说道，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做了各种防范准备。 好的，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信息。感谢8号路况记者告诉我们说，在武万路国美电器门前呢，有两辆面包车发生了相擦的事故，占据到的是由北往南的车道，提醒各位车友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感谢8号路况记者的友情提醒。我们的路况专线是 0510-5810-168。 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畅销书联播。 毛东兴从毛主席驻地出来，马上就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主席在杭州的警卫工作的陈立云。陈立云的秘书接的电话，他接到电话后马上跑到汪东兴的办公室来说，陈政委有事儿，您有什么事儿请跟我讲。汪东兴说道，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儿对你讲，你能办成吗？秘书肯定的回答说，能。汪东兴说道，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紧接着汪东兴就找到张耀慈说， 赶快去找专列的同志讲清楚，火车马上开走。当时天气太热，毛东兴还要求在专列转到新的停车地点后，给毛主席的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棚子，起到防晒作用。张耀慈马上落实了。这些情况，毛东兴都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这么办，并说这个办法好。毛主席的专列于9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10号中午，毛主席叫汪东兴去，对汪东兴说，走啊，不要通知陈烈云他们。汪东兴说道，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毛主席问，为什么呀？汪东兴说，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毛主席又说，那就不让陈立云上车来接，不要他送。汪东兴说道，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毛主席考虑了汪东兴的建议，他问，那怎么办？汪东兴说道，您看是不是请南平陈立云？刚说到这里，毛主席打断话说道，还有一个，就是空五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汪东兴回答说，马上就通知他。在谈话的时候，汪东兴就布置专列做开车的准备，毛主席同他们谈了半个小时。此时毛主席的情况非常的危急，请明天继续收听畅销书联播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